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Bye. 就是唯一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一些不同事，请你不必太

太阳之下，你看看星光，眨眼观望万笔模样。 雨散了耶，蓝蓝天空下是我家乡， 通通不过是场梦，人在逃。

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走过你的身旁，却发现身边的事物早已变了模样。我抽着很久不抽的香烟，想着你脸庞，我也忘过大海的方向。你想我们是否迷失过方向，你看你在夜里是否向往着远方，又或许独自走在街上，想起那年花黄的时光，我却还在路上。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，抬头看着你，哦，脸庞。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，我无法逃脱花的迷香。我不知不觉忘记了，哦。 需要等待的年代，你想看到美好的未来，就看

道苹果的原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，不要再理他发呆，一起大声呼喊，将寂寞午夜说拜拜。音乐星光样样都浪漫，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，这是我们的舞台，散发美丽趁现在，让汗水尽情飘散，告诉我就得接受这邀请函， I love you 走出角落与黑暗， Don't you know 给我全部力量， 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，跟着我尽情摇摆，跟着我不要向外，跟着我散发光彩，照亮天空的阴霾，啦啦啦啦，尽情摇摆， 曾经的小虎队是我们年少时不能缺席的一抹亮色，今天再回首，青春已经和我们的岁月一起流逝了，就好像幼稚的歌本就记载着首首青涩的词曲，却又被我们遗忘在了一个个无声的角落。在一去不复返的时光中，三个曾经的男孩在我们的生命中记录下了难以忘怀的一页。经典969继续来听阿妹妹，我要为你做做饭。 是真心对待， 是真实表态， 我说不够我还要表现出来， 好我想想制造感动， 而且又不能太三情做作， 哦自然 真的好难，可是我爱， 所以我还是要对你表白。 今天下午我翻开妈妈的食谱，美食好多，色香味样样都有眼，记得那天看着你痴痴在路边， 我要

最近呢，看到网上流传一些幸福女人的新特征，看了之后让宇阳也是蛮高兴的。说到在这个人生苦短必须性感的年代呢，很多人都把瘦当作性感哈，于是锥子脸啊、小蛮腰啊、细长腿成为了美女的标配，结果所谓的美女都是千篇一律，没有特色。而最新的科学研究呢，证明女性是用脂肪组织来存储智商的，那这个脂肪层越厚呢，智商就越高，请相信这是真理哈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的姑娘们别减肥了，微胖才是最好的身材哦。开启全新一天 ，Hello， 各位早上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之前，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 ，CPI 还会温和上涨，总体物价走势比较温和，不会出现通胀。对于楼市是否回暖，他指出，新一轮房地产市场调控因地制宜，分城试测措施正确，成效明显。

唱这首歌只为你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